旋转不停。没有谁能比你更好。 光临下弦月，让我想你，不想醒过来。 我的爱，没有谁能。